我觉得，昨天也一直在讲啊，还有昨天下课之前，有同学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今天问，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主题啊，是昨天同学点菜的，就是那个五脏六腑的阴阳气是往哪个方向传，那是今天早上要做的啊，就是我昨天也一再讲，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来到这里呢，我原来预计要准备的那个要教的东西全部都作废啊，一切从零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感谢的一个感觉，因为于我而言啊，应该说不是于我们，我觉得我们教书的同业都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会拉高我们上课的内容的，所以能够在这里这样子跟大家讲一讲，我其实觉得很幸福，很感谢。因为呢，昨天我说李欣来台北，对不对？他就觉得我的学生他比较能讲多一点东西。那后来呢，跟李欣一起来台湾的，好像有几位上海的他们的同伴啊。那其中有人问李欣说，我愿不愿意去上海给他们讲课？那李欣就告诉我呀，然后我是收到他的 email 啊，告诉，然后我就很凶狠的直接拨电话给李欣，我说李欣啊，你说谁谁谁什么组织要找我上课，那你也在台湾看到过我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你觉得我受得了吗？已经是我妈妈的拒绝，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教书啊，能够啊，多讲一点处于自己觉得比较真心的、比较要紧的事情，那我觉得还是会觉得快乐非常多的。那本来啊，因为我当初对这个地方的来的人，因为说，这里来的谁我根本就不晓得，只是那个时候小黄助教跟我说，叔叔啊，你现在伤寒论是教之又教，然后做的议题呢都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不是那种啊基础中医的议题，他说如果我们要你到大陆来，就是再从头讲那个最基础的方剂学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他说你会愿意吗？我其实那时候跟小黄助教在通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还真不会不愿意耶，就是我如果说像现在我这个中医要摸索到今天，如果你要我回头去教那个最基本的什么各位同学肝是属木的哟，而脾是属土的哟，其实我还是会很开心。简单来说就是对我来讲，即使是好像是最粗浅的最基本的东西啊，还是会像一个，如果是一个厨子来讲的话，就像是你天天还是可以吃到的一个家常小炒，就你即使只是一盘家常小炒，那个一碗炸酱面，我觉得那还是看得出厨艺的吧，对不对？因为就像我们就算是讲最基础的中医啊，讲到这个什么木是什么金是什么，对不对？你想想看，为了一个木是什么金是什么，我跟李欣两个人要那样子夹杂英文跟中文，跟 Brian 这么聪明的人那么努力地告诉他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们炒出来的炸酱面还不错吧，就是那个就是对，即使是小菜你也可以用心去烧它嘛啊，是这样的感觉。不过呢，我觉得啊，虽然各位同学在这一次昨天的接触跟相遇里头啊，我觉得有让我觉得很意外、很意外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教书人都知道，你如果丢出一句话，对方不是要的，你自己一定会有感觉，就对方不要这个东西，你自己就会知道了。所以我就觉得，哎，本来要讲一些，就原来我准备的讲义你们也看得出来， 本来我是什么五脏六腑、阴阳虚实那些什么哪些补脾的方啊、泻肺的方啊，什么每一个都要讲一遍的。然后另外呢，《伤寒论》对不对？太阳偏重要，什么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什么什么的。然后少阴偏重要的，什么真武汤、猪脚汤、猪皮汤啊，什么什么。厥阴偏要紧的啊，当归四逆汤、乌梅丸、麻黄生麻汤什么。原来我预计是要把这些，就是这个。五行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六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每一个状态铺出来以后呢，常用的一些方剂、重要的一些方剂、使用的时机，我原来是以为啊，我说来做这种快速家常小炒课，就是很快的介绍一个方剂，然后介绍一个方剂。我本来以为我是要来讲这个的，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话题要带到那边的时候就好像气场就不对了。然后，当然我对同学是一无认识啊。那我猜就是同学可能有的人这些方剂压根儿就是已经认得了。那或许是我这就是猜啊，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没跟各位仔细聊。或者是有些同学其实志不在此，因为我觉得那个志不在此其实是很健康的，对不对？因为人生志在吃药，很奇怪。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广东人读书的时候才讲的话，那个钱掏出来说给你买药吃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志不在吃药，那也不要紧，是不是？然后呢，到最后的最后啊，就昨天最后的最后，我回忆这整件事儿。我还是心里头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解开的心结，就是因为我这个课的什么四张人体地图的课纲啊，课程大纲、课程规划，是当然我是先跟黄秉忠助教再聊一聊，然后黄秉忠助教确认我说你愿不愿意回头做家常小炒，我说我愿意。如果我是一个烧菜的厨子的话。我如果有机会能够表现说我很会煎个荷包蛋，我是愿意的。但是等到我要写课纲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几乎是处在一个我觉得是不由自主的状态，就是那个课纲我不知道在家里面花了几分钟写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就一瞬间我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扑到电脑前面，然后就一下下那课纲就写完了，就连那个词句的那个修辞都没有做，就这样就写完了。就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一份完整的作文啊，跑到我的脑子里面，我就这样把它打印出来。当然我的手指头的打印功能极致低落啊，书咱们家印表机太多。可是这样的打印出来开这个课，我说我一直留下一个疑惑，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一个课纲去讨论黄庭经跟河车之路呢？因为对我来讲，这两块不但不是我擅长的，更加不是我好像很勤奋的在修炼的东西。对我来讲，黄庭经就是一个在我的记忆的角落就一直扔那儿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要拿来用。然后我又昨天上课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就是。你知道人对于自己关心的事情会有情绪，这个你可以理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那种爱抽香烟的人，台湾香烟每年的大涨价，要逼你不抽嘛，那我香烟涨价我有情绪，对不对？这你可以理解。可是呢，我昨天上课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我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对那个所谓的河车之路的三花聚顶法居然有情绪，就是我的想法是说，当然不是说那种我说的那种什么人不察知事实啊就会有情绪，那个情绪不是，而是我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冲动，就是一个冲动是我这次来北京我一定要说清楚整个三花聚顶法的 全部的真传其实在基本上是假传这件事。就是我一直有个这样的冲动，觉得我到北京来我要呐喊这件事，可是对我自己本人来讲是很奇怪的哟，因为我根本不练嘛，对不对？而且我自己也从来不是要把三花聚顶法当假传的哦，我自己三花聚顶法我要练的话还是按部就班快快乐乐的练，我并没有要敌对这个功法，就是我不是什么武器桃源法的那一派的什么杀手啊，要出来灭了别派，不是的。可是我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的冲动，我的心里头的疑惑，当然下了课之后莫姐有跟我提到一句话，让我说会不会是怎么回事，就说会不会其实在这个教室里面的人或者在祖国的很多朋友们其实是对练气这件事情有兴趣。我不晓得，我对各位完全一无所知，就是是不是有人有在练这个东西，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件事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我不确定啊，但是最后你也不要告诉我，但是我就是一直不明白我这个课纲啊为什么要写这两张图，然后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一直有这个冲动啊，要处理这个议题，本来根本不是我有兴趣的议题才对的。但是呢对我昨天回去旅馆啊，我静下来我感觉一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敢说我里面在发生一个战争，因为呢实际上啊人的左脑会去否定右脑，可是人的右脑却不会否定左脑，所以这不能说是战争，因为不是一个对打的状态。那么我今天早上把黄帝经啊拿来翻一翻，我就想到说跟这个河车之路相比啊，黄帝经真的不是一本吸引人的书，因为河车之路有点像是一个操作说明书，对不对？你这样调息久了，你的丹田会有内力，是不是？你内力可以运转哪一个经络，这是一个一按部就班可以进行的东西。但是黄帝经呢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能够很容易看得懂的书，它所有的就是如果昨天我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啊是一个女性学习的书写法的话，那黄帝经它是一个完全的女性书写。所以因为人的右脑如果它硬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它的语言跟逻辑功能也是不够的，所以它只能够丢出一些符号一些象征物，就是它只能够用这样的方法跟你讲话，所以它只能够硬的写出来的话，就是身体里面有好几团紫云在飘啊，硬的写出来的话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个女孩在跳彩带舞啊，就是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图像式的符码，所以你要从里面确切的晓得说所以这个功夫要怎么怎么练，以我的智能目前为止是做不到的。可是因为中医啊我已经学到今天了也那么久了，像我昨天好像不知不觉之间啊扯题再扯题去讲什么瑜伽术跟房中术的对立，对不对？又讲到太古原始的那个女神信仰怎么样，因为基督教创教了之后它整个被打成黑暗角落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其实那或者在基督教本身的一个象征符码里面，就是本来是永生不死的人类，就是吃了那个伊甸园里面的生命之果可以永生不死的人类，他吃了是非之果，当然圣经的翻译是叫善恶之果了，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他吃到了这个我们道家称之为鸡心的东西之后，他就变成了会死的人类，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学的象征符码， 我说这绝不是一个真正的跑题，因为你在中医的世界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的这种左脑欺负右脑，就是从神话时代以前开始的一个人类进展过程的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竞争。所以我昨天举的例子是说，就好像是2亿年前的末大陆文明，跟这个1万多年前的亚特兰提斯文明的那个互相产生一种摩擦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可能在这个星球上面做自己生命的追寻的时候，说不定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下意识的记忆之中啊，都是有同样的一些历史事件发生，就像是我说什么永生不死的人类吃了是非之果，就是发展了左脑、发展了畸形以后，就变成会死的人类。这个说法啊，其实我并不是认为说人在吃了是非之果之前，就真的是这个肉体长存不朽的，而是呢，本来我说我们中国人认为太古真人，对不对？他在他的意识里面，他最多的意识是在我们现在做梦的那一块界面，然后呢，他只是在做梦的世界里面写一些剧本，对不对？然后再具象化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来玩玩看，他基本上他对于自己的生命感觉是随时可以退出去的，就是对这个世界是觉得这只是一个舞台，我们今天眼睛张开是我们上台了。来表演一下，对不对？那我今天这个用来表演的这个角色，就是我这个肉身的躯壳。如果用旧了，那我们就像心情上就像换车一样，对不对？这车已经用了15年了，行了啊，卖掉，就退回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再看看什么时候有下一个角色啊，来提给你一个演员接到那个叫什么演出机会，对不对？他觉得，哎，我下次就可以再来一下，是不是？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生命质感里面，就没有生跟死的分别了，是不是？这也就是一个永存不朽的存在了。就是他本来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很安然的存在。那有的时候有一下这肉身用完了，下次再换一个角色，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太古真人的生命质感。可是这些的生命质感，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丧失了呢？就是我们现在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类很可怜了，就是不但已经丧失了这个太古真人的生命质感，而且我们居然还会想要养生了。就是你知道这东西啊，像美国人对不对？他们像美国那种稍微有钱、中产阶级以上的那些家庭主妇们，如果看到隔壁的太太啊，说你车用几年了？那对方说14年，人家怎么不10年就换了？因为14年就不好用了，对不对？就说你差不多，我们家都10年就换车，你们家就是穷啊，就美国太太对吧？所以就是差不多差不多，这车用到你觉得可以了，就退了，对不对？这才是就是中国人认为的太古真人的生命质感，你是不用将就嘛。可是我们现在要养生。那就是一个车已经开到烂的不得了了，还要想办法再修啊，再修，继续把它开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吃了是非之果的头脑，因为对生跟死的隔阂看得太大了，对不对？可是呢，要吐出来这个是非之果，这个因为人呐，一旦有了是非之果之后啊，一旦吃了是非之果，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不是来自于内在的属于大自然的那一份神性的感觉，而是他头脑的判断，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他是错的，我就会恨他恨得要死，是不是？就会觉得很要痛恨，很要否定。那么，我觉得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地球上面，屠杀异教徒这件事情，基督教是做得很多的。可是基督教的经典的原点就是说，人不应该吃那颗是非之果。可是因为他认为，你不如果不相信我的上帝的话，对不对？你就已经是 一定要下地狱的，是不是？然后甚至在早期的传教时代啊，他们的牧师，因为后期传教时代，牧师是愿意把基督教传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土著那边去的。可是在初期的基督教时代，牧师是不愿意向蛮族传教的，因为牧师觉得这些野蛮人，他们如果是异教徒，死后就必定下地狱。可是如果我把他传承信基督了，不是死了以后我们都要在同一个天堂吗？我怎么受得了？所以还是他下地狱了。但是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真的相信有什么天堂地狱的问题，只是说在意识形态之中，你本身就是是非之果吃的太多了。那这个在基督教的那个基础的福码里面，对不对？就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是无忧无虑，两个人每天手牵手亲亲抱抱的，对他们的肉体是没有罪恶感的，想要亲热就亲热了。可是因为吃了是非之果之后，他就开始觉得怎么样，这样是错的，于是就开始拿树叶遮身体了。然后他们的天父看到他们有这个羞耻心出现了之后，就觉得这两个人不能要了，就是就算我当初造出你们的时候是蛮费心血的，但是现在我也觉得你们没有意思了，就把他们丢出去了。那当然我们的在庄子里面一再强调的要如何要把我们的头脑里面这个是非之果吐掉，因为像庄子第二篇的齐物论的丧我法，对不对？他就不停地讲人是有是非心的生物，人是怎么样因为是非心而跟万物跟任何一个别人疏离了，失去了生命本来会有的天然的同理心这个东西，然后变成是非心疏离到天然的同理心消失了，人就会去制造人工的道德观跟罪恶感。那当人工的道德观跟罪恶感造出来的时候，人的心中的上帝就被人踢出去了，于是这个时候人类的世界就需要爱这个东西来作为代偿，也是救赎的一个状态。但是齐物论讲的如何拆解自己的是非心的这个丧我法，在第四篇的人间世里头却叫做知离其德。就是知离就是残废啊，让一个东西残废就是要打残你的道德。而这个打残你的道德这句话啊，其实你不得不说庄子说的知离其德，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上面的耶稣的一生，其实耶稣最用力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就是由于那个旧约时代的信仰这样子慢慢慢慢累积那个是非之心，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人对人之间的敌意已经大到一个出乎想象的地步了。就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你去想耶稣讲什么，你要爱你的邻居哦，这句话就代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连隔两扇门的邻居他都是很有高度的敌意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哪有那么大敌意，对不对？今天家里包子多做三个就敲敲门，你不要分你吃，对不对？谁都会爱你的邻居的。但是就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在旧约时代累积的问题，那个是非之果吃太多了，然后变成到那个时代人已经极端的失去天然的同理心，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严苛的由罪恶之心形成的道德观。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妓女，对不对？她像我们那个前阵子北京有一个戏啊，叫做青蛇，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是秦海璐演的嘛，对不对？是哪一位导演？田沁鑫导演的，是不是？那个其实像那个青蛇这出戏，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代所谓心灵的觉醒上面，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精神指标。就是那个戏能够让我们感动的时候，其实就代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已经开始有一点寻回那个天然的同理心了，对不对？你看小青她做了人之后，那个戏你们有没有去看？没有啊？ 是李碧华写的那个电影、 啊、对，但是我觉得这出舞台剧的话要视之为田沁鑫导演的作品了、啊，就是因为秦海璐演的那个小青啊，他变成人了，对不对？他就把那杭州路上所有男人都上过了，就是他觉得我想要试试看，因为我这个感觉我来玩玩看，然后呢就那些被他上过的男人们被他上的时候都很开心，可是之后就合起来就告就说这个女人不守妇道，然后小青就觉得很无辜啊，你们那时候不是也很开心吗？怎么这个时候又反过来责备我了呢？然后那时候秦海璐有一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他说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啊来看着我这个戏，然后他妈妈就问他你看到什么呀，他说嗯，我看到这戏告诉我们姐夫是不能玩的，就是因为那个戏里面有一段对白啊，是小青问白娘子说姐姐啊姐夫好不好，姐姐说很好，他说他想借我慢慢看。可是这样的一种啊，你说破道德的必要，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要被人家用那个石头打死的那个妓女玛利亚，对不对？其实他就是处在我刚刚说的青蛇里面的那个小青的处境，就是因为你们有肉体的需求，对不对？所以我才好心来帮大家解决一下呀，是不是？是你们这些男人们是希望我来帮忙他的嘛，所以我就两肋插刀做侠女啦。结果你居然到最后来审判我，这是搞什么东西啊？那结果耶稣就说，就是这个女人一定要帮他一下，对不对？就跟所有的人说，你们自己从来没做过错事的，你就可以杀他，不然的话不要动他之类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行为上的象征物、哦、其实就是在，所以在耶稣的存在，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系统里面非常非常的神妙的点，就是他很像是啊，在吃了是非之果之后形成的那个所谓的天主教系统世界，对，因为那时候是就是我说，因为基督教是耶稣以后的事嘛，对，所以我说整个天主教系统的世界里面，它是属于它所做所为的那个象征符码，它是属于更远古时代的女神信仰时期的东西。你知道，玛利亚绝不是处女怀胎，而是父不想。所以要说是处女怀胎，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她的，我不是说圣母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她有没有真的跟男人怎么样，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她的那个象征符码上的意义，就是任何一个宗教其实都要留下，就是有一些象征符码上面的痕迹，就是因为她当年的那个女神时代，就是大地之母的那个所谓的野性的时代，对不对？那个时代我上堂课不讲，就是女人觉得自己的身体跟着这个月亮的运行，星辰的运行，觉得感觉对了，我现在要个孩子了，就去抓一个男人来，然后把他用，然后呢就怀了孩子了，对不对？但是她不会去跟别人讲说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必讲，因为那个男人在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不会太重要，对不对？这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的男人可以照顾他，好像他们的好伙伴一样，这样就可以了。小孩子并不是那么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就是以身心健康来讲是没有那么需要的，所以他只需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说我是比如说在如果是古代的那个不列颠半岛啊，英国是小岛不是半岛，就在古时候的那个时代，他就会跟小孩子讲说你的爸爸就是五月节，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每年五月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比较多的身体上面的交合，那你的爸爸就是五月节来到我身上的那个神，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涌出的那个性的欲望，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大自然灌输到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就是神的孩子，那是大自然的神来到我们身上把你给我的， 所以基本上处女怀胎的这一个符码本身就是过去前期宗教的那个母系社会的 女神信仰的痕迹。那当然了，到后来就变成一个，我觉得是，但是问题是这样一个女神信仰的痕迹啊，发生在这个旧约时代这个犹太教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很麻烦的点，就是你知道，像耶稣是因为后来大彻大悟了啊，能够展现各种超人的神力了，所以我们才事后承认他是一个处女怀胎生下来的上帝的孩子。但是当他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能够使这些神通的时候，他的儿童时代，人家一定会说他爸爸戴了绿帽子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因为耶稣后来了不起了，所以你只好回头不得不承认他是神的孩子。但是在他那么在他没有发出那等功力之前的话，人家一定会说这个玛利亚搞什么东西啊，跟人家还没有成亲肚子就已经大了，一定是半夜偷溜出去跟什么人鬼混，对不对？就是实际上会发生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啊，要回复到那个，如果以西方宗教的象征符号的说来说的话，就是要回复到那个女神时代看待自己身体的方法，其实是颇有一点难度的，对不对？就好比说昨天，其实昨天有一位同学啊，下课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还真是有一点戳到我的伤心事。就是同学下课时候问我说，那老师你对房中之术的研究是怎么样？我说我做不到。就是因为其实我在符码学的领域，我认为我对房中之术的研究是做得很好的，就他如果对我来讲是书本上的一门学门的话，我认为我对这个学门是做得很好的。可是呢，问题是我现在的肉体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对我来讲啊，你知道人的那个在运作性能量的那一部分的脑啊，跟人的嗅觉的脑是结合在一起的。同学知道这件事情吗？或者不知道我现在讲你知道的。那一个人的性的方面的能量的敏锐度跟这个人的嗅觉领域的那个敏锐度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认为我从前我的儿童时代到青年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嗅觉是有好到可以去练成房中术的程度。可是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做那四年没日没夜的那个本草研究，我为了要处理这些象征符码的味道，我把我本来用在嗅觉上面的脑子都硬的去用到处理象征符号这件事情去了。所以我的那个脑子变成留给嗅觉跟性的部分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所以我现在在整个肉体上面的那个身体感是至少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接近到房中术的那个要求的状态，就是我肉体是做不到的。那如果你要说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我昨天晚上回到旅馆啊，继续翻了翻那个我说的那个欧洲古宗教的那个小说啊，继续翻了一下它下面几页。那下面几页的故事它就是讲说因为那个故事如果随便挑里面一段的话，就是讲原来是属于那个女神信仰时代的一个女祭司，就是那个女孩子本来是女神信仰系统里面被训练出来当女祭司的，可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开始转型变成基督教社会了，所以她只好就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扮演一个这个社会能够要求的角色，不能够做一个奔放的姐夫借我玩玩看的小情了，对不对？那结果就进入了基督教社会去努力适应它。结果呢，可是一旦他适应了这个社会之后，他再回到属于他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他发现他那个从小到大 认为非常理所当然的，他说太阳跟月亮的运行，星辰的转换，都会在我的血脉里面唤起那个气血的流动的那种感觉，他说就没有了。然后他一直到他自己躲到乡下去啊，甚至是发生了一些肉体上面，我们今天说是有一点乱伦的事件，他才觉得说好像在这个肉体冲动的复苏里面，他才又找回了一点当年身为那个女神的祭司的那个身体的感觉。然后他又花了5年才把他原来失去的力量全部拿回来。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要把我那个失去的那个嗅觉的脑再拿回来，可能也要花一些时间吧。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感觉，那个能够觉得自己的肉身的欲望，是一个大宇宙给我的指令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个教室里面，我要很强烈的说一件事情，就是内功在本质上，真正我们道家认为的内功，在本质上是一个被动的事件，就是这是大宇宙在运行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气血会跟着大宇宙一起呼应的一种感觉，不是你练到什么丹田发暖、后腰发暖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在《黄庭经》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本质上，看这个修正图，对不对？有一堆圆的月、缺的月，对不对？绕着这个人转一圈，是不是？他说都在室内运天经，就是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运行大宇宙的轨迹，就是这样的一种画面。你不觉得现在在练功夫的人反而因为他的机心而忘记了吗？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今天不是要推广杂交派对啊，我要说的是身体感的复苏，以及了解到身体真正的身体意识是被动的，顺随着这个大宇宙的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些三花聚顶派的练功家，他会指责说这个修真图画错了，怎么可能一条背脊骨就是什么从这个什么大雪到冬至这样的，他说不可能，一定要那个大雪冬至的分配啊，一定是要前面12个节气，后面12个节气，不能一天都在背脊骨，因为任督二脉是一圈的。其实那个三花聚灵派的练功家对这个图提出来的质疑，我认为就是正是代表他们是在用一个非常机械化的科学精确的角度在看这个图，而不是在了解到这个图它的意义其实不是要求那些科学精确，而是要告诉你，你的气感是在更深层的意识之中操作的，就是你的气感真正在道家心目中对的气感，绝不是你自以为练出来在丹田里面甚至走在督脉上的那个气感。因为呢，你想想看，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大宇宙，这是一个缘起缘灭的大宇宙。我们道家的气灵法，如果要今天改成说怦然心动人生成立法的话，对不对？你今天这一天，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的缘分是没有牵在一起的，你硬要跟他们吃一顿饭，你就会觉得累了，对不对？就是你的气就被你的潜在意识拉走了，就是这才是一个道家认为的真实的属于女性的头脑跟女性的身体要有的气感。那个气感是随时跟着潜在意识的世界在那边依循它的呼唤，有进有退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种气感你不恢复，你却去制造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内功的人生规划，然后甚至练出了什么任督二脉，就是这东西，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月常常在说的，就是机心里面所含的那种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味道，就是我说的苹果味，就是这个，就是到底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让一个人能够回到自己的一个 身体的内后背，身体背后的这个灵魂原本的呼唤啊，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像是我自己觉得最近这些年，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会觉得，哎，是不是啊？大家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属于灵性的时代，还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些年常常会有机会看到一些人哦，让我觉得这些人好像是直接从那些前宗教时代直接转身过来的。就比如说像在台湾，我们家的颖颖跟她的男朋友丁主教，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当然颖颖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很高级清秀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乡野的那种巫婆的感觉，啊，就是你这样讲好像有点对不起他，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就好像那个从前那种很原始的那个部落的那种村庄里面的那个有一个，我这样讲就是童话故事里面那个又脏又臭的巫婆，然后那边的太太们呢，就会生不出孩子，然后我要说，哎，这个老婆婆啊，这个我要吃什么可以生出孩子啊？她就说你吃这个吃这个，你也不能说法力极高，但是还真有本事，你懂我意思吧？但是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的意思说。因为那样的人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会被边缘化的，你懂我意思吗？我说他的巫婆不是我本身看不起他，而是你像好像我这种很会读书的人，掰这种理论头头是道，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我写论文的话，一个礼拜可以写两篇的，是手打不到草，打不到那么快。就是我在学术圈要立足是可以立足的，但是就是社会会。认同这种什么很会做功课做学问的人，懂我意思吧？因为他没有那个做功课做学问的能力，所以当然了，像这个黄庭经的作者说不定也是不太会做功课做学问，所以看起来就乱乱的。但是就是尹莹他没有说服社会大众的能力，所以他只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边边角角像一个巫婆一样。就是也有我们班上一些女同学，男同学都很喜欢她，很喜欢问她问题，说你觉得我应该吃什么？然后她说我觉得你应该吃这个方子，然后人家就问为什么？她说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你吃这方子，对不对？就很巫婆，不是吗？那她的男朋友丁助教呢？啊，就是很像是那个母系时代用来交配的男人，就是那真的就这样子啊，就是。前女朋友就努力赚，那我呢，反正就在家里面很体贴的啊，就是尽一个男人的三从四德啊，就是你要开车，你要撞来，我开车带你啊，那你需要温柔的抱一抱、亲亲，那我就会来满足你，那怎么样呢？就是你知道吗？其实那当然我们家尹莹跟丁助教让我看到的好像是土著部落里面才会有的景象哦，然后呢？等到我到了大陆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又遇到更高档的人，就是我在我心目中有一股贵气的，就好像真的是那个时代直接转身到现代的人，在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莫姐跟她的小孩像是这样，就是莫姐的儿子，我一看到其实就已经被吓到了，因为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头脑生出来的东西。就是莫姐的儿子，我看到会觉得很美，就是是前一代文明出来的东西。那我对莫姐的儿子的感觉是这样子哦，其实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件。但是莫姐的儿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因为莫姐儿子的女朋友是天秤座的，对不对？那我们天秤座的人都是所谓的外貌协会，就专门以貌取人嘛。那就莫姐的儿子的在跟他的女朋友那个。说笑话的时候就说，啊，你喜欢我一定是贪恋我的美色。我跟你讲，一个男人会用一种你都是喜欢人家的美色、哦、这种角度去想事情，其实这是那个时代的文明的特征，就是女神时代的文明的特征。因为我在家里面看颖颖跟丁助教的互动，我会觉得女人才是一家之主。男人是交配用的，养在家里面的宠物，就是那种感觉，就所以是男为悦己者容的时代，就是那个丁助教的在 我眼前也会有一些，有一点点像莫姐儿子的小动作，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男人就是要长得漂亮嘛，让女生来喜欢的吧，对不对？就是胸无大志的男人，上古天真之人。对，可是我真的我看到那些原始性情的人啊，我就觉得好美好美，就是。但是我却是一个在这个社会里面已经非常的受制约的一个人，所以我自己看镜子，我就觉得我好丑好丑，就是有好多好多的那种心灵或者肉体的创伤啊，在自己身上。我在这方面是非常自卑的，尤其是我们同行之间啊，人人眼睛都很贱，都很会看到对方毛病。像我看到许哥哥，看到李行。都会很紧张，就他们一定会看到我自己这个，他们一定会看得到我这个五劳七伤的样子，你知道，就是很自卑。我最怕见到一个福州来的林杰。对，因为我会觉得他，就是我很喜欢他，可是我很怕他看着我，我会觉得他看着我就自卑。对，因为就是他，大家都行内人，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你这人身体烂烂的，还教人中医啊，就觉得真是无地自容。但是呢，你看看啊，我即使是一个《伤寒论》搞到这么熟的一个人，《伤寒论》不能帮助我的整个人的那个气血运行好起来，你懂我意思？就是我虽然能够操作。就是这些方剂，在你厥阴整个爆掉的时候再缝两针回来，但是它终究是需要缝两针的状态，对不对？所以，然后呢，我还是没有办法回复到所谓太古真人的那种，他的身体能够接收这个宇宙之中的气脉的运行，那么清晰的，就是不要说那么清晰，应该说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我觉得。天蝎座的人都蛮有这个自然人的状态的，就像我认识的朋友，天蝎座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比如说去逛街啊，一家店他们不用往里面走进去看的，他踏到店门口，就会他知道，他就知道这店里面没有，我已经知道没有我要的东西了，他就可以掉头就走。就是天蝎座的男生女生都有这个能力，那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这是我们道家觉得非常渴望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就像这样子在我的里面，对不对？就是我里面，我说，你也可以说是我的左脑欺负到我的右脑了，那对不对？那左脑就是是非之果，右脑是生命之果，那你也可以说是我们人就是是非之果带来的那个人工的罪恶感，侵蚀掉了我们天然的同理心。那如果你要用中医的符码去看我们生命经验的质地的话，那我就会看到，我们中国人因为发明了所谓的练功法，所以反而忘掉了《黄庭经》里面那一个人的身体是由大宇宙支配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一个一颗是非之果。搞到我们生命很重要的另外一半能力，另外一半的感触都丧失掉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回过头来去面对，而且这个面对是相当艰难的，因为是非之果的这边的头脑是非常有攻击性，想要消灭异己的，然后生命之果这边的头脑，它只有一些图像式的象征物。象征符号是他唯一用来保护自己的面纱，所以你要一个人的生命之果的能量去打赢是非之果的能量，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东西。但是呢，无论是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事情。我说耶稣基督教我们是这句话讲得非常笼统啊，因为我今天一定不会有时间拿着圣经出来翻给你，告诉你怎么拆解这些招数出来，不说这些了啊。但是， 但是呢，就是说在庄子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做法，比如说意识到自己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你要认得出那是辩论心，是我执，对不对？当然庄子不叫我执，庄子叫是非之心。那又或者是庄子第四篇里面的所谓的知礼启德，对不对？一定要小心的打掉自己的每一个道德，千万不要以为如果我要随便说的话，就像在基督教社会里面的话，不要以为你对你先生以外的男人有动情是有什么不对的，因为那才是本质。像讲到这种女人的生命本质的一个艺术作品，除了最近的小青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它三十几年前就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存在，但是我现在讲可能是完全不合时宜了。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翁倩玉的在日本生长的女歌星，她在日本有一个最红的歌，你们有没有一点点印象？因为她可能也会回到祖国来那个什么做什么赈灾晚会之类的，她穿一个白纱，好像两个白翅膀一样的蝴蝶装一样在跳的唱的一个歌，有没有一点点印象？就是什么，她唱的是 Wind is blowing from the Asian on Nawa Umi，好きな男の腕の中でも強い男に惹かれてく。就是，但我唱的歌很奇怪啊，所以就是，但是那首歌就是很蛮好笑的一个往事，就是当初那个日本啊，就是那个词人是很了不起的，在我心目中非常佩服的一个词人阿 Kiyoko， 这个阿木耀子老师啊，写了这首歌给这个当年才十几二十岁的翁倩玉的时候，翁倩玉他说，看他跟那个阿木耀子老师说，老师，这首歌我不会唱，他说因为老师我不是这种女人。然后阿木耀子就跟他讲，你放心，这首歌你不懂没关系，你就只管笑，给我笑，从头到尾就是笑就好了。所以他就那个翁倩玉就每次都这样子笑眯眯的唱啊。然后呢，可是那个跟那个歌作词的人是阿木耀子老师，而作曲的人呢是日本那个时候的曲王桐美金平先生。那桐美金平一直到现在还是日本的曲王，就是有太多的日本流行歌都是他写的曲。然后呢，他就去又第一个老师已经让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了，然后第二个老师他就说，老师这个歌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写词的老师叫我要笑，那写曲的老师说，我跟你讲，我这个曲啊是照着那个南美洲还是中美洲啊，那个森巴舞的节拍写的，所以你给我跳森巴。你知道那个中南美洲那个森巴的那个祭典是女人穿那种好像非常露的衣服，然后背后这样花花的，对不对？然后要跳森巴，他说我这个拍子那个节骨点都是森巴的，所以你这首歌是森巴，要表现出这个女人的热情洋溢。翁倩玉想说，你是要我死是不是？所以呢，他那个后来翁倩玉就找出一个，就是死中求活的方法啊，就是他说，因为那首歌他那个 Wind is blowing from the Aegean， 就是风从爱琴海吹来啊，这样一句话，他想说希腊那个爱琴海边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妈妈咪呀》那个地方的场景，就是一个是山丘上面有很多白色的房子嘛，他说我就将就这句歌词，我全身穿白色，我打扮成爱琴海那边的白房子，然后呢两个翅膀啊这样随风飘一飘，看起来就没有点像森巴可被过关了。所以翁倩玉就自己啊在家里面就做了这件衣服，然后就变成他这一辈子的招牌舞台装，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画面。但是呢，那首歌他是在讲说什么，那首歌他很幽默的一件事，他就是说风从爱琴海吹来，然后呢，女人就是海，即使有再疼你的先生把你抱在怀中，你看到强壮的男人心就会被他勾去，所以男人啊，就安心的在我这个大海之中睡吧。所以这个歌里面讲的那个画面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台湾之前很流行那个韩国连续剧，对不对？就是女人有一种本质，就是即使老公坐在旁边，他还是可以对着电视机说裴勇俊好帅啊。对不对？ 你想，我如果是一个男人在老婆坐旁边，我说志玲姐姐太诱人，这不能活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很自然流露的春情荡漾，其实这才是我们说太古真人呢、所拥有的一种真正的健康。就是你跟每一个人的缘分都是不一定的，对不对？我昨天讲，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就是在至少在太古真人的眼中是这样一回事。那么这样的感触啊，我就说我们今天不管说我们讨论多少医术，讨论了多少这些层面的事情，但是到最后的最后，我觉得非常要紧的就是要恢复这种生命质感。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像这个大宇宙啊在拉我们回到那个生命质感的年代，就是那种非常僵化的知识的道德观也好，宗教观也好，都在崩解当中。然后我生活里面，哎，先出现了一个尹莹跟丁助教，然后来大陆又认识了莫姐跟莫姐家那个可爱的孩子，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回归，哦，这样的感觉，那对我来讲是觉得非常非常就是让人憧憬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时候到了，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去找回那个东西。那至于说，因为我今天要回到正课的时候，是要回到昨天同学还有个问题没有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要把那个五脏六腑的阴阳虚实的深刻来顺一顺。不过在回题之前啊，这个第一堂下课之前，我想就顺便我把那个我昨天一直在心里有一种冲动，但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讲的那个，我认为有关于那个整个三花祭聚顶系统的那个练功法啊，在我内在，就是我刚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可以讲了，就是那个在我内在的那几个最重要的疑点，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练功夫啊，是要让你的丹田变得有气，然后那个气呢，甚至有到很多很多，而能够逆运河车，对不对？这个内经图的河车就是真的是一个河里面有一个水车呀，你打那个水车从这个后尾椎骨这边把这个水推上来，对不对？经过你的一条督脉，然后上到头顶，然后再浇灌下来。像我觉得我们的内功学好奇怪，因为黄庭经之前的年代啊，没有人在说泥丸这个字，泥丸这字听过吧？就说人的脑，当然我从前呢一乍听泥丸就会觉得，哦，对对对，人脑是泥丸嘛，对不对？我吃过猪脑汤，我知道那脑就软趴趴一团，所以泥丸。就是我那时候是以为是这样子，可是呢，《黄庭经》里面说泥丸九宫皆有房啊，就是这个《内经图》里面是泥丸是九座山峰，然后中间在最中间有一个泥丸夫人，所以呢，后来我才发现说不对，就是人的脑啊。所谓的泥丸九宫，同学你知道九宫格是什么东西吧？就是一个方块这样子画，切割成九个格子，而这个东西其实在象征物上面来讲是非常像是人的脑的，因为人的脑的那个机能非常像是一个有一个电脑的术语叫做 format， 你们听得懂吗？啊，对对对，就是人的脑是可以格式化的东西，而且是可以重新格式化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有这一块脑，对不对？它本来这块脑是动你左右手左手的五个手指头，结果呢你不小心出了一个车祸好了，结果你少了两个手指头，那原来那个脑是分成五个区块去动五个手指头的，但是你少了两个手指头之后，不久以后那个脑就会那一小块脑就会重新分割成三块，就是它的功能就分配在三根手指就好了，不用五根了。所以像我的话，我就觉得我的头脑里面曾经发生的事，就是本来用来处理这个气味跟性能力的这一块的脑子，因为做功课做太多了，所以就分割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 脑子是一个随时可以分割格式化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说脑像一个九宫格，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我可以接受这个象征符号。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关于脑的概念，从前《黄帝内经》脑就叫脑，不叫泥丸，也就是说这个整个 脑的那个设计图的大改变是在汉朝结束晋朝开始的时候忽然出现了很多新说法跟新词儿，而这个叫做泥丸的这个脑的开始之前啊，就是这个说法开始之前呢，刚好就是在就仅仅在这个时代之前，在印度发生了两件宗教史的大事，一个是佛陀，就是佛祖啊，布达，一个就是我说那个把瑜伽法门跟房中法门合在一起变成密宗法门的那个宅男Mahavirsana， 就是大日如来啊，毗卢遮那是不是也这样讲？可是你知道这个符码是这样啊，但是在密教的传承里面，九宫格这个东西，他们有两张很大很大的那个表示这个宇宙的曼陀罗，有一个叫做胎藏界曼陀罗，有一个叫做金刚界曼陀罗。那胎藏界曼陀罗呢，说这个宇宙像是一个大的母胎一样孕育各种东西。胎藏界曼陀罗的最中间呢，它的那个佛像的排列是中间一个大日如来，然后有八片莲花叶子，叫做中台八叶院，有八片叶子嘛，八片莲花花瓣，那每一个花瓣上面就是八片莲花花瓣上面是四个佛跟四个菩萨围绕着大日如来，一共九个。而金刚界曼陀罗呢，是本身就是一个九宫格，所以就是那个泥丸九宫的图像的出现，跟藏密佛教的那个画面的出现是时间是切得非常的齐的。而佛陀时代是因为佛陀开悟说法之后，有两个词儿变成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一个词儿呢叫做空，就本来那个婆罗门教地火风水玩得好好的，完全不记得有空这个东西，佛陀讲到色即是空什么这个东西，他们开始觉得哦，有空有空，那就是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啊，就是因为我昨天讲金木水火土，那个金其实就是空，对不对？那空是什么？就是物质归物质，能量回到能量的世界，叫做金，就是容平之气啊，这个从格之气。那这样的一个符码，所以佛陀一个是说了空，另外佛陀创造了一个流行语。而有一位日本学者，他非常强调说，中国人的泥丸是因为佛陀说了那个字，就是佛陀说了一个字。叫做涅槃，涅槃。他说泥丸这个字的出现是跟着佛陀说涅槃这个字开始出现的。他说有一个人在印度说了一个我们今天翻译成涅槃，就是消去一切执着而开悟的一个状态，那个字是以发音传到中国，变成中国人里面凭空蹦出来的泥丸这个字，就是泥丸，就是那个时候的涅槃的音译这样子。那但是在九宫的中间，就因为黄庭经是一个象征性的写法，对不对？在九宫的中间住着一位泥丸夫人，就泥丸又是一位女士了。那如果我们要用今天的头人脑的设计图来看的话，九宫中间的泥丸夫人是人的脑的中间，有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长得像松果的东西啊，松果体。那松果体是什么做的？松果体是眼睛做的呀，就是松果体是它的整个细胞的结构是眼睛，就是 它跟眼睛看东西的那个细胞是同一种细胞，所以松果体是一个包在脑中间的眼睛。那如果我们中国人的人脑地图啊，是中间的那个，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东西的那个眼睛，是一个泥丸夫人， 而我觉得，就我昨天有讲到说，人体的健康与否，其实如果你看《黄帝内经》或怎么样的话，你就会看到《黄帝内经》非常重视说，这个人他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是要看他身体有没有紫气在流动。那我昨天有讲，对不对？就科学家他们发现的，就是人体的 DNA 里面储存的那个380 nano 波长的那个紫外光。就是有些人眼睛特别好，会看见紫色；眼睛不好的就看不到颜色的那个边缘紫，对不对？就是那个紫气是人能不能一辈子不得癌症什么什么最重要的关键。而那个紫气呢，也是什么受到损伤的细胞，就是他们把细胞用那个破坏性的紫外光照射到已经破坏到90%以上，把这个紫气灌进去，那个细胞是完全修复，而且是。很快的完全修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黄帝内经》里面讲紫气，可是今日的科学家又研究到，就是这个紫气啊，是人只要一有压力，就会从细胞里面挤出来丢掉的东西，对不对？那问题，我们这件事情如果回到内功学来看的话，就是当年的瑜伽术之所以搞到没有办法搞下去，不得不跟房中术结合而变成密教的理由，就是因为瑜伽术是从头到尾都，那就搞到后来变成瑜伽术从头到尾都在制造压力了，对不对？那你那个全身的，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家常说法，就是说你的经络都已经锁死了呀，是不是？你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能量呢？那同样的。我说一句非常非常老实的话啊，如果我今天在打坐，好，那打坐的时候我困了，我跟我自己讲说别睡，就是要做足练功的时间。你觉得这是压力还是放松？压力，对不对？如果我告诉自己站桩要再站久一点，这是压力还是放松？如果我告诉自己今天饮食要节度，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怎么样，那如果有些人是真的是饮食有节制，比较没压力啊，这是一半一半啊，不要随便把它抹黑掉。但是如果说你啊在打坐调息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在调整自己呼吸。然后你又知道练功书上面讲，一个好的呼吸是一个深细长匀缓慢的呼吸，那你就要把自己的呼吸调慢一点，调深一点，把它放长一点，气息匀一点。我请问你，这个做法是压力还是放松？压力，真的是压力，我确定是压力。就是你那一口气练，你自以为在练得顺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紫气是在折损。也就是说，那三花聚顶法的难，就在于你做的每一个步骤都可能反而害你的内力折损。啊，你听，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的同学说不一定，我觉得应该说刻意的情况下加深呼吸，应该是 对 压。 加深呼吸是结果，不是目的，不是这个 对， 手段。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讲。丹田有没有可能热？当然有可能，但是丹田热也是结果，不是手段。气走督脉也是结果，不是手段，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个历代的那个内功的使用说明书都已经写得太清楚了，所以呢，就变成它有诱导，你知道吗？就因为比如说啊，古时候的练功说明书，它会写白日逐鸡。他大概会觉得说，你就打坐呀、调息呀，对不对？可能100天左右呢，你的丹田总会有点软了，是不是啊？就问题就是，如果照我们今天的伤寒论地图啊，一定是你的厥阴也修好了，少阴、太阴、少阳、阳明、痰水、太阳都修好了。这个三阳啊，太阳是第三个阳气，三阳寒水之气具足。如果要用内功学的，用我们中国人的内功学的另外一个符码来说的话，就是你呀，身体里面同时有 月亮里面的那三只脚的白癞蛤蟆跟这个太阳里面的那三只脚的金色的乌鸦。这个三阳寒水之气具足的时候，水中有火，小肠跟命门这两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人就会出现丹田跟命门。但是因为能够拿来练内功的紫气，它是一个三阳寒水之气的结晶物，我们甚至换一个讲法，用中医式的说法叫做水精之气，水中之精。所以那个气它不必是烫的，它更加不必是热的，也不用在流动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你想想看啊，即便是一个已经把任督脉打通了，不要说错了，通督脉就好，因为任脉不难通，任脉本来也没锁死过，是督脉卡住的。一个打通了督脉，气沉涌泉，而他的太极拳的功夫能够强到就这样摸你一下你就飞出去的那种人，你问他的太极拳劲是不是暖的？其实不是。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丹田发暖，暖气流到督脉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一定的东西了，甚至是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哎呀糟糕，我现在涉入了一个这个课程好像最后才要讲的一个主题哦。但是我觉得这从现在开始我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些细节可以讲，就是而太阳寒水之气要到满格啊，因为我今天中午偏下午的课程，我要跟同学讲一讲那个六经行政的问题，就是这六气是怎么样的人格可以破坏它，怎么样的人格可以调好它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知道太阳寒水能够满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现在在练内功的人绝大部分并没有到那个心境，绝大部分没有到那个心境。简单来讲，就是太阳寒水满能够满格的人，他的表面意识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那个心都是潜在意识在支配了。就他做事情就是从来都不用花心思去对付谁，但是就是不知不觉莫名其妙别人都打不过他，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潜在意识已经支配了。那个但是我昨天听到一个象征物了，就是昨天讲到那个心里面跳彩带舞的小仙女，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听到说有人说，哎，这个彩带是金色的，我说彩带是金色的不错，那个是潜在意识支配量比较高的人会有的一个画面。但是我这样讲要给你一个定界，你就从此幻想你是金色的，对不对？所以没意思啊。但是就是一定是潜在意识已经支配表面意识的量非常大的人哦，才能够得到这个太阳寒水之气。而今天啊，有一些汲汲营营的在修炼身体练气的人，在如果不要说我的观点，就李欣老师的观点来讲，因为李欣老师很爱看人家这个缺点，就说啊，你的厥阴还有一条裂缝，你的少阴还有两个洞，他很喜欢看人家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个厥阴、少阴、太阴都还是千疮百孔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气沉丹田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古时候的人，或许真的是心思比较单纯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今天的人就不是可能百日主机的人。甚至是你看我像厥阴还有裂缝，这个少阳呢大部分能量都没有过得少阳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哦，不要说百日主机了，压根儿就不会有丹田才是正确的，就是医家的判断，你懂吗？因为丹田是你的水中之火的气已经好到极点了，于是你的小肠跟你的命门呈现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出现，那个时候才会慢慢有的。而且即使是一个三阳寒水之气满格的人，他的那个 丹田要从没有到有哦，它的肉体是要从先，好像有点像是肉体里面有很多那个细胞哦，像是那个晶体一样哦，必须要转个方向，转个方向，就像铁要变磁铁一样，就是那个慢慢慢慢排列出一个丹田的这个晶体状态，至少是八个月。那我看到的今天练功夫的人，就是说，以我们一家，因为我不要打高空，对不对？不要告诉你说什么功夫高人，人家怎样，我不要打高空。就是以我们一家的标准来看，是不可能有丹田的人，他却觉得他丹田跟命门有暖气，那这个多危险啊！而且因为他看古书，那古代说明书了一百天就有嘛，我不是这样算的，不是这样算的。请问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被人家开门呢？啊？那个，就是我一定要说，就是丹田能不能存在这件事情，都以我们《伤寒论》的学派的标准来看，都已经是没有把这些东西修补到极好，不可能有，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些人，他的个性上，你跟他这个人随便聊两句，因为我跟李欣老师这方面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人的话，哎呀，这个人一句话出来，我就知道他厥阴有破洞了。那厥阴有大破洞的人，他居然跟我讲他气沉丹田，他丹田有气了，就本来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丹田的。然后呢，又有人他是练这个功夫啊，就去期待，我都不敢说导引了，导引是一定错了，就是你一定去想这个气怎么走，这是一定都错了。但是有人他会去期待说他的气能够这样子从丹田往下转到那个命门啊。要从督脉这样绕上来，然后当他感觉那个热的感觉绕过一圈了，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打通任督脉的人。那我要这样说，如果你真的督脉能够打通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不敢说连癌症都不会有，但是至少感冒是一辈子不会有的。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以我们今天的做医家的看法来讲的话，我们也觉得现在的人不太有可能打通督脉才对吧。像我的话会觉得啊，如果我庄子好好练的话，说不定有生之年有希望做到可以人还不必死，灵魂就可以离开身体，这样子，就是这说不定有希望做到，因为那不关系到肉体这个硬体的问题嘛。可是在肉体这个硬体上面，你要形成这个内功，它真的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我们古时候的人常常说要走通一条督脉有三个难关，听过吧，对不对？尾闾、夹脊跟玉枕，是不是？那尾闾的难关呢，姑且不说，我觉得尾闾跟玉枕都好搞，难是难在夹脊，就是尾闾的那个地方能不能气过去啊，跟这个人平常的那个习惯的姿势大有关系。因为尾闾过不过得去，你们用太极拳的标准就知道了。太极拳标准是人要怎么样，含胸拔背，就是你不要挺胸，也不能翘屁股，不然那个地方就是过不去的。那你如果要让他调一下姿势，练太极拳的人可能会做一个好像叫倒碾猴的姿势，你知道那个招吗？我不熟啊，就是，但是这都不那么难。我觉得最难最难的那个现在人的极限是在那个夹脊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西药时代。那你小时候如果发烧或怎么样，对不对？被打了那一两次抗生素啊、退烧针什么的，多多少少都会伤到脊髓。也就是说，像我们台湾童年有过一段时代，就是那个医生会给人用那个四环霉素，那用了四环霉素的人，他一辈子那个牙齿都那个缺角黄黄的，让他一辈子都血虚。然后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学中医的同学，对不对？如果他小时候用过四环霉素，你就会看到他大概稍微晚睡一点就开始血虚头痛了，要吃当归补血汤啊， 在吊住自己那个血虚的感觉。那当然当归补血汤也不治本啊，那要修补那个已经被伤到的骨髓的话，像我习惯是用有一个老方子叫做益多散啊，就是那个益多散里面是那个那一点点那个肝漆，就是干掉的油漆的那两个字，肝漆呢跟地黄同用的一个方，慢慢的把那个骨髓啊已经受损的组织啊化掉一点，然后再给它填起来。就是益多散要修这么一个骨髓都已经是八个月到三年的事情了，更何况掏空骨髓这件事情，对，在我们现代那可能电脑荧幕看太久你骨髓都会虚掉的，所以你的那个骨髓啊没有到一个气的量导体的程度的话，理论上那个气不可能过得了甲级才对，就照理说是过不了的。如果你一定要说能过得了的话，我觉得不可能。但这东西我已经是借别派的学问在讲这件事了，因为我们中医当然可以说益多散能修多好就算你赚到嘛，是不是？但是中医对这件事情的把握度是不高的，因为我们的那个身体修补的这个理论之中啊，修骨髓的效能最高的那一件事情，其实可能要算是练太极拳的人的松沉倒涌拳，双脚不双肘这件事。那练太极拳的人要松沉到涌泉，一身着力散尽，然后每天清醒时刻站在那，重心都绝不同时放在两只脚上，这个要练到他们的督脉能够通的程度都是非常遥远的。那如果太极拳这么强而有力的操作法都不能够把一个人的骨髓修到甲级能够通的程度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吃一点补药，然后想说丹田火热你督脉就能通呢？理论上是不可能才对的。而且人家太极拳的人如果真的练通了的时候，就是摸你一下你就会飞出去的，是有劲儿可以发的耶，对不对？那你连人都打不飞，你跟人家讲你督脉通了，是不是？从前有一个武侠小说叫做如来神掌，火云邪神把他的一甲子的离火玄冰功灌注到他的干儿子龙剑飞身上，然后龙剑飞就有如来神掌可以这样一挥哦，那墙上就一个手掌型的大洞，对不对？就是任督脉打通是很危的事，就不是你这样子说自己觉得通了然后就是谁也打不死。好，因为哦，对对，要下，因为那会儿还要回头修正，就是我要对这个内功学提出的修正。那还有一个是那个易守人中的问题，就是啊，那也是要处理一下的。好，那我们下课一下再回来啊。